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第46集。左然轻轻摇了下头。 不用客气。 那个经纪公司的事。 我也正想说这个事。 左然动作优雅的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 一年之前我就开始筹备建立工作室了。 一年之前就是他遇到何修义那时，在何修义只是一个小裸替时，左然便想到了几年之后的事。一人建工作室已经成了风潮，这样一人可以拥有更强的自主性，在发展过程中不会受到阻挠。虽然多拿钱少交税也是一个巨大的诱因，当然自己建工作室弊端也很明显，就是未必能有多的优质资源，而且对流程的不熟悉也可能导致诸多问题。你合同到期了？ 快了，不过即使开工作室也依然会和目前的东家合作，公司将会注资2亿，并且拿走25%的股份。开工作室总归是要钱的，星空愿意投资也挺好。 两亿？这不就是变相送钱吗？2亿才换25%的股份，也就是左然那个还没有开启的工作室总共估值8亿。公司只有左影帝一个人，没人没钱没有产品，简直像个空壳公司，横看竖看也值不了8亿。 不过双方签了协议，工作室在未来3年必须推出3部由我本人主演的商业片，并且选择星空作为发行方。作为交换，星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发行他们。在制作方面，我要求100%的自由，星空不插手。 何修义明白了，星空传媒肯出2亿是因为充分相信影帝的赚钱能力。3年出3部商业片，星空作为发行方最高可以拿到分配票房的 15%， 也就是总票房减去 3% 的什么基金， 5.5% 的税款， 41.5% 左右的影院分成，之后的 15% 其实也不低了。何况作为坐拥了 25% 的大股东，星空也可参与分红。可以说为了能继续从左然身上吸金，不让别人获利，星空进行了看似十分不理智的投资，将2亿人民币砸在只有左影帝一个人的工作室上了。左然工作室全部资产就是他自己，他只用他自己就要来了2亿。 星空也并不傻，还有对赌协议。 什么叫对赌啊？ 就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对于不确定情况的约定吧。如果约定条件出现，投资方便行使一种调整权利，如果约定条件不出现，换融资方行使一种调整权利。我与星空的约定是，如果3年之后总营业额达到了某个数字，星空再注资6亿用于工作室之后的后续发展，若是没有，我得无偿转给星空26%的股份。 26%？ 即使不懂商业运营的事，何修义也知道 25% 加上 26% 等于 51%， 而某人拥有公司过半的股份说明他是绝对老大。于是何修义说，那这样的话星空便拿走 51% 的股份了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一旦票房不大理想，星空便会取得工作室的控制权，可以为所欲为，甚至进行合并。那时作为工作室一人的你就必须再重回星空公司，白白折腾一圈啊。 没事，3年够我捧红你了。 左然，何修义已经隐隐感到又会与自己有关，然而当真听见对方口中的话语时，何修义的心还是不受控制的猛地颤了一下。左然看着何修义， 除了星空没有再出2亿的了， 新工作室兜里有钱才好办事，何况星空承诺绝不干预电影的选角制作，再去找投资未必能有这种好事。而且更加重要的是，星空作为第一大的影视公司，资源非常的强大，别人拿不到的大影院排片率他能拿到，别人拿不到的黄金档广告位他也能拿到，别人拿不到的优质访谈节目他还能拿到。该怎么讲呢？我需要他。 左然，左然低头看着何修义又笑了。 放心，那个业绩指标并不苛刻，我们两个好好努力很容易就能达到，对方只是想要保证利润而已，想着钱还有人总得得到一样吧。修义，我说过了，在之前的六年当中，我在脑海中想了很多故事，适合我们两个人演出来的故事，编剧、导演、制片，我都想要自己来，只有我才能展现出你最优秀、最出色的那一面。 那，你是在邀请我加入？ 嗯。 还有别的人吗？ 没有了，就你，我的公司。 别这么讲。左然又拿出了一张纸。 第一部商业片，我打算拍这个，是一个警匪类的故事，双男主，无女主，两人是兄弟情。 何修义接过了，想起左然曾说，在他的那些剧本中，两个主角并不都是情侣，也有兄弟、朋友。一切。趁着何修义低头看内容，左然又在旁边继续讲解。 你是男一，饰演警察。 何修义点点头，继续向下看去。左然的字还是那么的漂亮，一撇一捺都能勾人心间。在影片中，男一男二都是孤儿，自小相识，互相扶持，相依为命。二人五岁时便学习武侠电影里边的人，结拜成了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两人18岁那年的春天，男一身患重病却无力医治，躺在医院里边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昏迷不醒。男二不忍，为了凑钱决定去打黑拳，结果差点死在了拳台上，幸而得到了黑道老板施救，从此留在老板身边，再也没有机会离开，并且渐渐成为了道上最凶狠的人物，常吃凤蝶。至于男一，得到一笔手术费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男二了。多年之后，男一成了一个极优秀的警察，并被指派了一个打黑的任务。与此同时，警方高层秘密地接触了男二，认为男二良心未泯，希望成为警方的线人。警方高层承诺卧底可以将功补过。男二多年以来一直默默地关注男一，知道对方已经成了警察，因此他在面对警方开出的条件时不可抑制地动心了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获得减刑的机会，待到赎罪出狱，他便又是清清白白一个人，可以重新站在他兄弟的面前，与其并肩而立。为了保密，晓得男儿卧底身份的只有任务的两位老大。中间有一系列的警匪追追逃逃，逃逃追追，追了又逃，逃了又追，很是热闹。而故事高潮时，因为家人被绑，警方两个老大中的一个叛变，并将另外一个伤成了植物人，因此男二这个卧底身份便再也无人知晓了。男一并不清楚其中种种隐情，尽心尽力地寻找将黑道一网打尽的契机。最后到了收网那天，男一作为狙击手站在高处，奉命击毙那个最为凶狠的长翅凤蝶，也就是男二。然而当男二转过身露出正脸时，男一从狙击镜中惊恐地发现，那便是他失踪了12年的兄弟。另一方面， 他是人民警察，必须完成任务。再一方面，他是一个兄长，他12年没有见到的兄弟就在他的枪口之下。那么这一枪他开还是不开呢？何修义呆住了，下一页是空白，何修义再翻真的没有了。于是他傻傻地看向身边的左然。左然，后面没有打印出来。 哦， 何修义将白纸递给左然。最后怎么样？到底开没开枪？左然唇角带笑盯着何修义看。 你快讲啊，哎，该不会真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了吧？不会吧？ 结局要保密的，除非你答应签又答应拍，那么不久之后我会发送正式剧本给你。 你， 左然挑了挑眉。 好吧好吧，我签也拍。 何修义本来也没想拒绝左然，左然一路将他送到了威尼斯，他怎么能无动于衷拒绝对方呢？只是左然盼望多年的事儿，何修义没那么冷心冷血。 那么， 左然慢条斯理地放下了他翘着的长腿，从容地站起身，对着沙发上的何修义伸出了自己的右手。 欢迎加入。 啊？ 何修义也急忙起身，握住左然的手。几秒之后，何修义貌似有些抱怨地说道： 为什么我总是要扮演这种需要二选一的角色？家族中的松枝要在家族与恋人之间选，这回要在国家与兄弟之间选，真是不管怎么样全都很残忍，你们为什么都要这样对我？ 左然唇角显得更深了一些，伸手掐了掐何修一的脸。 为了让你知道在现实中与我在一起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。 喂， 何修义再次的脸红了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：明月赵经纶，统音。